在小酒馆的门口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无我无我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无我无我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酒揣进裤兜，小酒馆的门口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内地民谣音乐人赵雷演唱的一首《成都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听到他的一首作品，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会听到他演唱的《南方姑娘》。这首歌呢是他2011年的作品，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质朴简单的感觉。 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，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。她的话不多，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。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思念上。南方的小镇，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，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。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，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。眨眼的时间，方向已飘散，影子已不见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？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那些不眠的晚上，他嚼着口香糖，对墙漫谈着理想。南方姑娘，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。南方姑娘，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？